桃李芬芳。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个女孩子向我讲述了一段她青涩的少年时光。这段时光无关爱情，只有跌跌撞撞的成长。她又是在怎样的烦恼和挫折中慢慢明确了自己前进的方向呢？ 老板，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以前？ 对啊，你不会一开始工作就在酒吧里干吧？ 这倒是，以前也干过一些其他的工作。 那怎么想到开酒吧了？ 因为觉得这个最适合我吧。 你果然和他们说的一样，对自己的事儿总是藏得密不透风的。不过你说的对，干适合自己的工作才是最快乐的。 那肯定的呀。哎，你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是不是有话想说？ 哟，很敏感嘛。 要不说我适合干这个呢？ 确实适合。 说说吧，想跟我聊点什么？ 主要是这两天我姨他们一直在跟我家打听出国留学的事儿，他们也希望我表妹也能走我的路，但我表妹好像不是特别乐意，这两天家里正在为这事儿闹呢。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要走就走适合自己的路，因为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是说出国留学虽然适合你，但不一定适合你表妹？ 不是了，事实上一开始我真不觉得出国是个好主意，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有时候要吃很多苦才能知道想要什么。 你所谓的吃苦是指？ 确切的说应该是迷茫吧。其实我从小到大倒真没在物质条件上吃过什么苦，我家经济条件还可以，父母也还是挺懂教育的。我小时候是左撇子，学写字的时候才搬回来，但我爸说左撇子聪明，可能还真是。从幼儿园升小学的时候，我又能背唐诗又会读报纸，所以直接就被录取了。之后每年寒暑假奶奶都会训练我造句写作文，所以我是很偏科的人，对文科兴趣很大，对理科完全没兴趣。但小学的时候文理成绩还都挺好的，经常拿双百，所以初中也上了重点学校，还当了班长。哎呀，那会儿真是学什么都一点就通，完全不费劲儿。可是到了初三就完全不一样了。 初三跟不上了？ 是 啊，初二不就开始学物理化学了吗？结果到了初三我就彻底不行了，而且当时我们原来的班主任怀孕休假了，换了一个物理老师代班，结果他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我班长的职务给撤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物理成绩差呀。当时又赶上我刚进叛逆期吧，他越这样我就越不想学。其实因为我初一初二的成绩都很好，学校本来给了我一个直升本校高中部的机会，只要中考成绩别太差就行。可惜啊，我因为初三彻底放飞自我了，中考考的是惨不忍睹，高中直接就掉到了一个特别差的普通高中去了。我当时还自我安慰呢，说去哪儿读都一样，但是报到那天我才突然意识到，离开熟悉的环境和同学感觉真的挺奇怪的。特别那天我还是最后一个到班里的，老师和同学全都齐刷刷地看着我，所以我估计班主任就是从那时候看我不顺眼的。高中三年他一直在找我的茬，再加上那几年我的叛逆性格彻底大爆发，学习上他让我往左我就偏要往右，初中的底子基本都被毁得差不多了，最后连家里都对我不抱希望了。当时高考报志愿还是在考前报，我爸还专门找我谈过，想试探试探我的想法，可我对报志愿这事儿完全不上心。他最后也火了，说实在不行就退学算了，最后填的志愿也基本是我考不上的学校。 也就是说最后你完全自暴自弃了？ 唉，也不算吧，其实我心里也挺着急的，可是再想努力也来不及了呀。我也不想让父母把钱浪费在给我请家教上，总之那段时间真的挺难熬的，真的特别焦虑，可我又不敢说，全都憋在心里。反正最后我就是带着破罐破摔的心情去考的试，不过因为我喜欢语文和英语，所以这两科考得很好，但别的就很拉分了。我还记得那会儿我爸接我回家时天气特别阴沉，我那会儿就想这次肯定考砸了。哎，也挺迷信的哈。不过没想到最后的分数竟然是不高不低，已经算是超常发挥了，但因为填的志愿都不靠谱，所以就只能上一个特别普通的大学，专业也不太好。 所以你就出国了？ 嗨，哪儿啊，主要是这个结果让我开始认真反思了，我确实不想上那个学校。我爸甚至说与其去读那种学校和专业，还不如读技校去，出来之后好歹有碗饭吃啊。不过后来我爸无意间看到之前他的大学母校有一个项目，说是读完可以出国深造，拿完硕士再回来，而且我的总分和英语成绩都远远超过了这个项目的要求，我爸妈都觉得可以试试，但我没同意。 为什么呀？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出国，你让我在国内跑都行，但我就是不想离开中国，可能我比较恋家吧。不过我爸又劝我说，这个项目读完三年是可以自己选择出不出国的，可报名之后我才知道，其实在国内读完三年只能拿到大专文凭，之后还要继续通过考试才能拿到本科文凭，可我当时也没别的选择了，而且我觉得读这个项目也算是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吧，因为最后是可以拿到双学位的，也有英国的毕业证书，应该在找工作上会更有竞争力。 这么听上去也挺好的呀，那后来你怎么又决定出国了呢？ 其实出国是必然的，我父母不过就是想让我有一个三年的缓冲期，做做思想准备罢了。上大学以后吧，我发现除了英语基本就没有什么我感兴趣的课，而且班里的人也良莠不齐，大多数都是富家子弟或者就是混日子的人，他们就算不拿文凭，家里也给安排好了工作，读大学不过就是让他们玩玩而已。我那会儿才明白自己和他们的差距，虽然我家条件也不错，可工作还是要自己找的， 文凭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终于知道努力了。多亏我这脑子还没废，反正读完三年我就拿到了成人本科的学历。 不错呀。 接下来就是要读完英国第四年的课程了，这个课程可以在国内读，我也很快读完了，拿到了英国提供的毕业证。到了这时候，我爸终于跟我摊牌了，他让我必须出国，必须拿到 MBA 硕士再回来。我当时真是痛苦极了，直接把自己关在屋里待了三天。我就是怎么也想不通，就是不想出去，我甚至还绝过食。可无论是威胁还是哀求都没用。 竟然反应这么激烈啊，出国没那么可怕吧？好多人想出去都出不去呢。 哎，我知道，可能这就是属于我的一个坎儿吧，也可能是我的性格问题，比较恐惧接触陌生环境。其实我也明白，我爸说的有道理，拿到国外的 MBA 再回来找工作确实就容易多了，而且我当时也已经很务实了， 所以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 是啊，当时因为我美国有亲戚，所以我就决定去美国了。其实美国的学校比英国的学校还要难考，可选择的学校也少很多，但我竟然考上了，而且后来也完全没有依靠那里的亲戚，包括办各种出国的手续也都是我自己搞定的。但即使这样，到临出去之前我还是很紧张，因为那边我一个认识的同学朋友都没有，天天都在焦虑自己能不能读下来，还有去学校该怎么办，谁来接我啊什么的，好几次都想放弃了。反正就这么煎熬了一个暑假，最后啊，我还是一个人坐上了飞机。哦，对了，当时特别逗，飞机上那空姐问我想喝什么，一般人家不都直接说想喝饮料的单词吗？我还特别傻的说了一句完整的 I want to drink。 现在想想真是太好笑了。 换成我啊，估计跟你差不多。哎，到了以后有你想的那么恐怖吗？ 其实也没有，还都挺顺的。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中国学姐，最开始那段时间啊，他帮了我好多忙，甚至接机的也是他。当时他本来想把我送到我的住处，但因为到得太晚，我租房的那个小区关门了，学姐就让我去他家住了一晚。 真是个好人呐。 是啊，而且开学后我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不过因为我性格还是比较偏内向的，所以很多时候也是独来独往，刚到那边时语言也不是很熟，所以就算有问题我也不敢问老师，都是自己攒着。结果没想到一个学期以后啊，负责我们这个项目的主任找我谈话，问我要不要继续这个项目。 他为什么这么问啊？ 因为我的成绩太差了，四门课有三门都是 C， 这就意味着我后面必须拿到三个 A 才能毕业。虽然他的语气挺委婉的，但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劝我回家算了，别浪费钱了。说实话，这事儿对我刺激真的很大，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的家了，我也不敢跟父母说。他们当时每隔一两周就会跟我视频一次，我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我当时也觉得只要后面努力应该是可以毕业的，结果又过了一个学期，没想到在我觉得可以得 A 的一门课上，我还是得了 B。 那后面还有别的课可以补上吗？ 当时我已经读完八门课了，可是一个 A 都没有拿到，而且只差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只剩下了四门课没上。 也就是说你要在四门里拿到三个 A。 是呀，很恐怖吧。我当时才突然意识到我可能真的没法毕业了，可我爸已经在国内给我安排好了工作，就等我拿到毕业证了，所以我没法再装了。那天在视频聊天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实话全说了，情绪也彻底崩了。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不行？我就哭着跟我爸说我自己不想学了，我想回家。没想到我爸竟然很平静，他还是鼓励我坚持到底，大不了就当做一种经历，反正天也塌不下来。可是他越安慰我就越想哭，我知道我辜负了他的期望。 你有个好爸爸呀，我猜他当时心里也一定很担心，但他知道这时候不能再刺激你了。 嗯，真是这样，他后来也是这么说的。多亏他表现得这么淡定，我之后好像也放松了很多，继续按部就班的学，心里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无非就是拿不到毕业证嘛。哎，结果你猜怎么着？可能就是因为心态调整好了吧，我的成绩反而上去了，竟然连着拿到两个 A。 这么棒啊。 我也没想到，不过我还是没想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怎么了？最后一个 A 没拿到？ 不是，我上最后一门课的时候，因为房子到期了，就租了另外一处房子，结果搬家的时候出了车祸。 啊？严重吗？ 大腿骨折。哎呀，我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整个人都慌了。美国的亲戚也离得很远，不能马上赶过来。不过好在那个肇事司机也是个学生，赶紧给我送到了医院，还交了医药费和住院费。我室友也帮我跟学校请了假，说等我好了再上学。可这就意味着我没法按时毕业了。我不想让家里担心，就跟他们说我找到了一个实习的工作，可能要多待几个月才能回去，而且也不方便视频了。家里也没说什么，还给我多打了一些钱。 出了这么大的事都没跟家里说？ 说了也没用啊，让他们跑过来照顾我吗？我已经够让他们操心的了，还是省省吧，我自己也能照顾自己。 你真是长大了。 哪儿呀，其实住院那段时间我还是挺迷茫的，觉得眼前一片黑暗，不想看书，不想学习，干什么都提不起劲，甚至还想过退学呢。好在我的室友每天都会来看我，还会给我带讲义和作业。那个姑娘真的特别有朝气，每天都在鼓励我，而且她还参加了中文志愿讲师的活动，每天都会给我讲好多好玩的事情，他还带着他的学生一起来看我。慢慢的，我好像也被他带动了，觉得教中文应该是挺不错的打发时间的方法。而且看他们这么努力，我觉得我也不能一直颓废下去了。后来除了在治疗时间之外，我又开始捡起课本了。周末的时候，室友还会带着不同国家的想学中文的朋友们一起来看我，然后我们一起交流学习。就这样，在医院里住了三四个月，我一直在家里的微信群里扮演一个已经成功毕业而且还找到实习的乖乖女。其实那会儿啊，我才刚成功申请了重修我剩下的那两门课，好在我爸妈从来没起过疑心，还给我补贴了一点钱，我就用那些钱重新交了学费。多亏之前室友和别的朋友都把学习资料给过我了，所以我很快就通过了那两门课，拿到了毕业证书。 真不容易啊，高兴坏了吧？ 还真没有多高兴 啊。 更多的是诧异吧。你想啊，像我这种签了那么多课的学生竟然还能毕业，真的太不现实了。直到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才回过神来。就这样，我在美国待了两年，拿下了研究生的学位。这里面的酸甜苦辣，也只有我自己最清楚。现在我做的这份工作是媒体策划，我很喜欢，而且平时没事儿还会写写文、撸撸猫、剪点小视频什么的，一切我都很满意。我也特别感谢我最苦的那段时间一直陪在我身边的朋友，在异国他乡能有人这么关心我，这种感觉真的特别棒。 当年那么害怕出去，现在不后悔了吧？ 不后悔，这种体验确实很难得。不过我还是觉得一定要做适合自己的事。很多人都是觉得出国好或者这个专业好才去的，可事实上一定要想清楚自己要学的要做的工作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因为只有做适合的事才会有坚持的动力。而且等到成功以后，你才会发现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而且你的故事让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 还有什么呀？ 你稍等啊，我先给你调一杯鸡尾酒，然后咱们再接着聊。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朗姆酒、蓝干桂酒和酸橙汁调成的，名字叫做跳伞。 跳伞？送我这杯酒是？ 是因为你的故事让我觉得，人有的时候需要拿出跳伞时的勇气。第一次跳伞的人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哪怕安全措施做得很到位，也受过培训，可就是很难向前迈一步。可能这种心情就像你当初恐惧出国一样吧，对陌生的环境充满恐惧，总是会在脑子里想象各种可怕的可能性。可事实上，只要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就会发现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哪怕遇到意外，只要足够放松和镇定，也很容易化险为夷。所以不妨也跟你妹妹说说，无论她选择哪条道路，都要拿出跳伞的勇气。因为很多时候，只要听从内心的指引，迈出小小的一步，就能拥有整个蔚蓝的天空。本故事原作桑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徐729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大家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陈光。故事酒吧是一个分享真实人生故事的地方，如果您有想分享的故事，如果您愿意将它做成广播节目，在故事酒吧中由专业演播人员演绎出来，我们欢迎您的投稿。投稿故事有真实基础即可，可以虚构一些细节，字数在4000至10000字，记叙文体，文笔无需华丽，只求通顺质朴。我们非常欢迎积极、阳光、正能量的故事。稿件由制作人审核后，是否采纳会及时通过邮件通知您。所有的稿件被采纳的投稿人都将获得高清版本的节目成品 MP3 作为纪念。如果您在北京，也有机会来录音机房观摩现场录音。投稿邮箱16534143@qq.com 16534143@qq.com。 你有故事，我有酒，很期待在我们的故事酒吧里听到你的故事。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制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你们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